今日嘅鬱敏踩場有我黃宗耀嚟到踩鬱敏大哥嘅場，所以記得留意今晚十點黃宗耀踩鬱敏大哥嘅場。 好，第二節翻嚟。 第二節又翻嚟啊！咁我哋咧就繼續講下 講星啦。今日都係講星， 係啦，好啦，講星， 係啦。咁啊，星嗰方面咧，我哋睇到嗱，而家 PowerPoint 張圖咧就寫咗就係天王星入金牛世界將進入大蕭條。咁啊，年底咧木土冥，即係其實就木星、土星、冥王星咧，就有一個正式合相啊。主要是就係話嚟摧毀一啲舊有嘅意識形態嘅一啲背後結構嚟嘅。咁啊，咁佢佢有個嗰、那個年份嚟噶，嗬，係嘛？ 年份咧， 1982土冥合相， 土星冥王星合相， 係啦， 合相咗呢個天秤座。 1989年咧就土星山羊合咗呢、這個。天王星、海王星啊，天海即系天王、海王， 对分咗呢一个木星同埋呢个巨蟹座。 咁啊，1990年咧就系土星山羊，算系呢个咩前三次有重要嘅历史关键因素嘅总结啦。咁啊，而我手头上嘅资料咧，佢就有讲及到咧，就系话喺今年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占星信息咧，就系、是、应该就系话年底啊木。土冥， 木土冥 正式合相， 木星、冥王星、 土星系啦， 系啦，土星 三个啊，主要咧就系嚟摧毁旧有嘅意识形态背后结构。咁呢个结构系咩嚟咧？ 意识形态会唔会系即系全球大家依家嚟讲咧嗰个政治方面嘅意识形态？ 咁佢有提及到嘅，佢就系话咧喺呢一年咧就充满咗呢个危和机。咁啊，成日啲人講危機危有危有機啦，係嘛？亦都係咧，你歸零再重新出發嘅一個年代。而木星、土星、冥王星連環合相咧，仲似一個咩？好似一個連環拳個出手啊！稍有不慎咧，就後悔莫及咁話。咁啊，最重量級有三個組合咧，就係講話土木啊，冥王呢、這個即係土星、冥王星。木星、冥王星、木星同土星，咁呢個組合嘅周期咧，周期中就會有一個每一個階段咧，就會咩咧，標示著歷史上咧重要嘅時刻。而喺同一年當中咧，三組周期來到嘅時候咧，呢、這個完結，然後重新出發，係屬於一個非常罕見嘅現象嚟嘅。咁佢就講到咧，就係過往咧喺單一嘅週期完結嘅開始咧，係一個重要階段。而呢一次咧，三組週期共同發力咧，威力就相當驚人咁話。咁而每一個週期完嘅時候咧，都代表著舊嘅時代就結束啦。好多同事都會被推倒啦、崩潰啦、歸零啦、清空後重組，咁啊重新開始，咁啊嘢亦都可以話係一次咧啲能量同意識嘅一個大清洗，即係洗牌啦，所謂嘅嚇。 係洗牌。 咁而喺世紀交替，其實咧從去年咧就已經咧慢慢靜靜咁開始咗噶啦，舊有模式意識。生活習慣在過去一年咧，已經喺俾一啲新世代不斷衝擊挑戰，但係舊有嘅持份者仍然不願放手啊，接受。雖然體內咧似大權在握，但係事實咧就有啲力不從心。啊、宇宙咧就已經話咗俾我哋聽啦，喺呢個年代更替咧，係必然咧係屬於一種自然嘅法則嚟嘅嚇，即係好似我哋道家所講嘅道法自然啊。咁啊，而喺開始咧，就自然就會有終結啦，所有嘢都係嘅，有開始就有終結啊。所以呢一切咧都係為咗咧，俾人類文明演化或甚至話進化咧到一個更高嘅層次呢個過程嚟嘅。咁而土冥咧喺一月嘅時候合相咧就展開咗呢個序幕，而家咧就輪到呢個木星同冥王星年尾咧就先至到木土，即係木星同土星。咁喺土星同冥王星帶嚟嘅深層恐懼咧、生死議題咧，應該就好明顯噶啦。 相信大家都已經感受到。咁喺個土命合相，山羊座從喺呢個2019年開始啊，2020年嘅1月13日精準嘅合相啊，強碰埋11日嘅台灣總統選舉啊，然後咧就出咗一個相位。3月咧土星就進入水瓶，5月開始就逆行，而7月咧退翻去山羊，9月逆開始，就有一個逆行嘅結束，同與冥王星咧再呈一個合相，然後又出上位，到咗2021年初就解開啦。最近30年入邊當中咧，有一次就重要嘅星象嚟嘅。咁喺世界上唔同嘅國家、組織啊、企業咧，呢啲咧屬於一個生命嘅循環。咁嚟到呢個終結嘅審判嘅時候咧，就對比翻喺1982年土命合相天秤座，1989年份就土星山羊合天海對分木巨蟹啊，佢天海意思係天王星同海王星啊，木巨蟹即係木星啊。同巨蟹座，咁啊，1990年咧，土星山羊咧，算系一前三次有重要歷史關鍵因素嘅總結嚟嘅。咁而呢一次個土命合相咧，就會喺1989同1990年咧雙重效應展現嘅。咁啊，國家與企業組織前進嘅方向咧，會過去種下嘅因果咧，咁就係都會產生喺結構上咧有一個。佢仲寫埋就話一個必須嘅摧毀，重新檢視、重新架構嘅挑戰。而香港去年發生嘅事情咧，直接回應30年前北京盛夏事件。咁30年前大家應該知係咩事啦？ 六四民運事件啦，應該就係咁。 咁佢就提及到啦，就係中國天安門事件後，美國曾經想以經濟發展嚟改變中國嘅，咁香港啦、台灣都好啦，成為最大嘅中間人，帶領住咧外商進入中國，亦都開始30年咧中國世界工廠，先係台灣自體經濟咧就掏空資金外流，香港嘅先蒙其利啊，但係隨住97回歸後咧，前因如此啊，嗰步就會嚟到噶啦。去年咧就會重演咗香港版228。咁啊，木星同冥王星咧就將會係一個危機恐懼嘅就放大啦、擴張啦，同埋同時咧都提醒我哋咧要喺危機中咧發掘一啲新嘅機會。而4月咧只係經歷過呢個過程當中的第一次，而今年咧仲有第二次，甚至乎第三次出現嘅。咁每一次合相出現嘅時候咧，不論係個人團體都會受到嗰個能量嘅影響啊，世事咧就會急速改變，我哋咧亦都會順應嘅勢咧。即係順勢而為啦，叫做掌握當中嘅變化，盡快適應調節啦。喺呢段時間咧，與其帶住呢個恐懼啊，或者有一個無力感嘅時候咧，就不如趁呢個機會重新反思。佢反思嘅意思即係話咧，一啲被限制過程中咧，已經提供咗嗰個叫做時機嘅思考啊。咁呢啲就可能要靠自己個人。去點樣去嗰個本身有應有嘅思維去嗰個諗法啦。咁喺木冥咧同山羊咧，嗱佢有寫嘅木冥咧，即係木星同埋呢個冥王星咧，代表大地同埋個地底啊。佢講啊，咁佢講嗰個大字嘅意思咧，就係話可能係空曠嘅意思嚟嘅嚇，同最主要地而喺山羊咧，個山羊就代表咩咧？佢係代表政府同集團，即係一啲可能啲大機構啦嚇。咁啊，代表咗一啲龐大嘅金錢啦，例如各個政府個人出手救市啦，都係一啲大手筆嘅金錢嚟嘅，亦都同石油啦嚇。咁佢有講啊，石油其實大家都知道喺地底下咧係屬於。佢埋藏在地底噶嘛， 係 啦，一個資源係一種屬於一個好大嘅財富嚟噶嘛，咁啊同呢方面有關嘅，咁所以今年三次咧，喺今年三次合相期間都會對石油產業帶來明顯嘅衝擊。咁第一次就已經出現咗啦，係啦，出現咗啦， 油價最低跌過係20蚊一桶嘅。 咁啊，跟住依家嚟講有個協議就高翻啲啊。 咁佢又繼續講落去咧，就話喺個人喺個人嚟睇啊，如果係可以深入發掘或者探索個人內心深處嘅最佳時機咧，同時對於政治與社會嚟講咧，就象徵住一啲次文化發展、本土文化嘅擔憂啊，富豪與政治精英帶來嘅社會影響，而根據過往歷史咧，木冥周期咧就會帶嚟財富嘅轉移啊，按舊有嘅模式嘅經營嘅。全部都會遭受打擊，被淘汰。咁新一批嘅財富咧，就將會冒起。嗱，講到呢度咧，其實就佢會唔會同而家所講嘅一啲黃色經濟圈有一個 類似咁嘅， 有一個關聯或者一個影射咧嚇？咁啊，大家就可以參詳一下。而對上一次。嗰、那個木冥合相咧，就係一個2007年同2008年嘅期間發生嗰個金融海嘯啊，同樣係一樣係將世界上個經濟咧就重組咗嘅。咁喺呢個3至12月三次木冥合相嘅過程中啊，即係話佢講緊今年啊，因為第一次已經出現咗啦嘛，仲有第二、第三次啦。咁啊，不斷重新調整國家企業體制。去找出在毀滅危機中的一個新希望。咁而喺10月至11月咧，土星翻到去山羊嘅逆行結束嘅時候咧，就會木星順行開始，木冥土咧就進入咗呢次咧最緊密嘅合相。咁相信喺美國總統選舉咧，即係嚟緊今年嘅美國總統選舉咧，就將會帶嚟咧決定未來30年嘅巨大關鍵喎。即係不論佢就講，咁當然佢冇講話會邊個會當選嘅，佢只不過話到，不論邊個當選都好，啊都會改變咗世界。然後咧，12月咧，木土合水平咧，投4分天王金牛喎。咁啊，帶嚟咗另外一波新嘅經濟轉變喎。咁即係話，即係話而家成日啲人就話咩攬炒好，話重新洗牌好，咁啊，其實就係對應翻佢而家今年所講嘅嘢喎。 重新分配咯， 係啦， 即係咁樣講啦，即係 因為佢有提及到以往傳統嘅一啲擁有大量財富嘅人咧，會轉移咗啲財富去俾第二啲人度身上喎，嚇。咁而繼續落嚟咧，我哋睇埋咧，佢有講到咧天王星入金牛，咁年份嗰度咧，佢又寫住2019年3月6日到2026年4月25日呢段時間咧，掌管創新嘅天王星咧，就將會進入金牛座。啊，開展為期8年嘅週期，咁啊意味住咧新一輪嘅科技啦、科學發展啦，連帶社會性嘅突破咧，就再會展開。嗱、啊，好似而家咧好興講，好多人都會講緊嘅區塊鏈啦、加密貨櫃、貨幣、加密貨幣啊，包括呢個 AI 人工智能啦、基因改造工程等之類嘅科技咧，都會源自於呢個天王星去驅動喎。咁啊，人們開始咧就可能會被天王星帶嚟嘅科技嚇親嘅。咁喺呢個喺呢一個小部分嚟講咧，天王星掌管嘅咧就係屬於一啲突然啦、意外嘅動態。咁啊，仲有一啲各種電子科技嘅領域咧，就會有啲新嘅發現。咁而喺1934-35年至1941-42年，佢即係佢講翻之前啊。這個咧係上一次天王星進入金牛座時期，咁喺當時有啲信息咧，就或者會係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嘅。咁啊，例如佢有一社會經濟及價值觀上嘅轉變；二一次大戰大蕭條結束後，又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因為嗰段時間嚟講就係戰爭啦，戰爭 即係1939年到1945年啊嘛。 跟住嗰個時間嚟講，個經濟嚟講咧就係進入一個非常之差嘅時間。 嗯啊。咁喺呢個1939至1945年之前建立嗰啲財產啦、物質價值觀咧，都受到破壞。咁打仗咧，必定係有破壞噶啦。啊，以致自己人身及安全感咧，都受到挑戰。咁我到第三點，咁結果係咧， 為了保障生命呢，只有放低物質的枷鎖，而在2018年5月的時候呢，曾經短暫進入金牛呢，11月又離去，直至19年的3月份將會完全進入在星盤上有金牛能量特質的人呢，就應該在去年開始呢，就已經隱約感受到這個能量的壓力，面對未來不同層次的改變。而天王金牛呢，要敢撼動啊，是撼動的最固執的金牛呢，堅持的領域。天王星將會挑戰最保守穩固的金牛座呢，這兩者本身就要存在矛盾符號的組合在一起的，所以就意味著呢，在人們曾經認為最穩固的保險領域將會變得不會太可靠，所以這個代表著不論在金錢、關係、土地、財富、身體等這些領域上的，所以在這次金牛，在這次的金牛呢，無論是內外都好，都會感受到一股推波助瀾的能量，在這個時候呢，就屬於一個改變期了，不論你喜歡不喜歡都好，金牛都會陸陸續續呢經歷到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啊，你從未預期的，你的執念都可以被顛覆，這個亦都係話俾我哋聽啦，喺預示緊咧，舊有嘅模式已經不再有用啊！要跟住呢個時代進步，咁啊幾時都係要跟時代進步噶啦，包括講嘅説話或者形容詞都好啊。咁啊喺而整個世界上咧，將亦都會將受到新一輪嘅沖刷，咁啊有一股固有嘅部分咧就會。需要瓦解啊，然後喺歷史咧，先至會即係為一個為咗世界嚟再次一個見證啦嚇。喺激烈嘅變化嘅背後咧，亦都係因為有一啲新嘅意識咧正在萌芽。咁其實講到呢度咧，佢其實就真係好似而家世界上或者 重新再嚟過， 甚至乎香港都好啦，係嘛，都有一個意識形態，一個類似個嗰種發展喎。啊，即係你話佢對號入座好啊，或者 個諗法唔同咗啦。 即係你話佢對號入座好啦，或者佢本身佢嘅星體嘅影響啦。咁而事實而家真係有呢啲咁嘅方向行緊啦。 亦都可以咁講，譬如你疫情過後嚟講，可能大家。首先嚟講，第一樣嘢就係話，可能對衞生嘅意識啊， 再提高啦， 可能會提高咗啦。咁啊，大家個諗法就完全唔一樣。 係啦，咁啊，仲有咧，佢講到就係話，天王金牛咧喺陰性嘅能量咧，將會帶嚟女性能量崛起喎。啊，金牛對於感官敏鋭會令到更多人走進生活嘅本身，去創造生活、經營生活、感受生活。世代輪迴係必然嘅趨勢。啊，要發生嘅事咧，就從未因為你抗拒而唔發生嘅。啊，咁天王星一向展現咧突破規範嘅力量咧，佢就會挑戰現狀，脱離舊有事物同埋傳統，因為從佢嘅角度嚟睇咧，改變生命自然咧就等於有新陳代謝咁樣。咁喺三月咧，土星進入水瓶後咧，就會強調咧各自為政嘅自由，你唔理我，我又唔理你，保持嘅距離啊，相敬如賓嘅合作啊、結盟啊。咁啊，但係天王星咧，金牛。已經啟動了新的資源分配方式了，在這個時候提出新的規劃。 剛才你講到結盟那裡，可能都有一樣很有趣的，那你現在來講好像即世衛來講都已經是不受人相信的了， 是啊， 那麼似乎有些國家醞釀緊來講，是不是要 重新再建立了， 建立另一個世界性的一個衛生組織呢，就似乎這個呢就是說好像是重新結盟的意思了，是吧， 是啊，所以呢他就會講到就必然有保守與前進啦，結盟和獨立的兩難啦，相信咧要到年底咧先至進入一個確認嘅階段，咁就我哋就都係嗰句拭目以待，睇翻佢講個三段，就即係第一段已經出現咗啦，仲有第二同第三。 尤其是頭先佢講到即係結盟嗰度咧，可能全世界嚟講咧， 有一些不同的即一些國家呢可能會即大家會 另外重新建立過一些國際性的組織 甚至乎關係咯 可能會是這樣重新 或者邦交 重新的定位即是在今次即在這個全球的疫情裏面呢其實呢就看到全世界的國家呢他們那種有些真性情開始出現回來了即是亦都是看清了那個真相出來、這樣用這個占星呢去演繹依家現在的世界呢個狀況咧，其實就好吻合嘅。 吻合。 咁我哋而家講到呢度啦，咁我跟住落嚟咧就講翻呢個咧就睇翻個命盤啦。咁我哋就一路都 等咗兩集噶啦，已經。 等咗兩集，咁又有啲網友就話啊，點解你講到突然間又停咗？咩時間？ 講得上半集。 時間關係，咁啊今日嚟講剩翻啲時間咧，即係可能咧都係會講翻啲重要由命宮啦，講到尤其是呢個命盤咧，就佢係講個夫妻宮咧，就好多嘢講嘅。係 啊， 咁啊，尤其是即係我哋人嚟講咧，就會由命宮去主導啦。即係如果講翻嗰個命盤嘅話，係 啦。 咁啊，我哋最主要就係講，因為咧就揾到啲天同化忌嘅，係 或者我哋睇翻嗰個命盤先啦，轉一轉張 PowerPoint 啦。轉一轉張 PowerPoint 睇翻個命盤先啦。 因為個命盤嚟講咧，就上次我哋都係話揾到一啲天同化忌嘅一啲命盤啦。咁啊，因為天同化忌，我哋咧就講咧就點解會一生都唔開心咧？其實坐命宮嚟講咧，天同化忌咧就福星化忌咧，其實好多嘢咧就係自己嘅一手去造成。咁如果自己一手去造成嘅事嚟講，就要睇下佢個。個人嗰個性格係點樣啦？咁啊，我哋當然啦，我哋見到嗱，依家睇個命盤翻咗嚟啦。咁點解話佢做人會唔開心？個做人唔開心咧，即係我哋廣東話有一個叫俗語咧，就係點樣咧？即係話自己攞嚟，即係有啲嘢嚇。咁啊，完全由本位主義嘅出發點，尤其是睇到呢一個命盤咧，就係話本身個命宮咧就冇主星嘅。咁咧就當然啦，又係左扶啦、右拔啦、天灰天月啦，咁啊巨門咧啊天同化忌啦，個對宮咧就借曬過嚟。咁啊表面上即係吉星咧就坐曬喺嗰啲咧個命宮嗰度，咁啊梗係好啦，咁係嘛？表面上好，吉星嚟講會照先好嘛。因為點解咧？你就左扶右拔嘅時候，當你呢啲星飛咗出去嘅時候嚟講，你就要幫人做嘢啊嘛，你要做人哋嘅貴人啊嘛。咁啊，跟住天同化忌嚟講，就係不甘情願之下去幫人啊嘛，而且係好虛假嘅作為嚟噶嘛，呢個好明顯嘅，咁啊即係扮人哋嘅貴人啦，即係扮人哋嘅助手啊。其實個心裏邊嚟講咧，並不太個願意嘅，即係個心性會係咁。但係我哋又會講翻，即係如果紫微斗數裏邊係咪化忌星坐命係咪就係話完全唔好咧？又唔係喎。男性如果天同化忌嚟講咧，反而嚟講咧就係話。更加多了一種激勵、女性來講呢就如果這個命盤每一個命盤來講呢就天同化忌坐命宮都好了那當然呢有不同的一個組合好像這個命盤例子呢它是四大吉星來講呢就坐了在個命宮那裡但是因為相對來講有化忌啦、陀螺啦和靈星啦又有地空和貨碎那就形成到它本身的命格呢和個人的性格來講非常之精彩咁我哋叫做即係叫做多面化，咁但係因為天同化忌嚟講，我哋都講咗啦，即係好多好虛假嘅作為，即係出現，完全係一個唔真實嘅，即係做人咧，即係我哋可以咁講咧，即係完全係戴住個面具啊，唔係戴住個口罩啊做人，即係可以咁樣講。咁你話佢係咪有啲唔好處咧？咁樣完全咁樣，咁我哋又唔敢咁講，因為點解咧？命盤嘅好與唔好嚟講咧，其實睇你用咩角度去睇嘅。咁啊，任何嘢都會有即係一體兩面啦。即係我哋所講。咁啊，有啲人會覺得佢好可以話佢幾好嘅表現得啊，甚至乎喺工作上面啦比得當。但係如果你話喺處理六親嘅關係裏面咧，我哋睇到佢整個即係整個命盤咧係較為差嘅。咁我哋只可以話我哋以論盤而不論人咁尤其是咧，我哋睇到嗰個夫妻宮同埋子女宮咧，佢都係唔係好有緣分嘅。甚至乎嚟講咧，呢個命盤咧，我哋攞起手嘅時候去批咧，其實都唔係容易推敲出嚟。因為點解咧？呢個盤嘅盤主嚟講咧，其實係一個雙性人嚟嘅。 咁喺早期嘅時候嚟講咧，佢行緊乜嘢咧？佢行緊呢個16歲到25歲嘅時候咧，喺呢個紫微文昌坐命嘅時候，因為奉國啦，啊又有飛廉啦年解，咁喺呢一個時間嚟講咧，佢竟然咧係一個 less 嚟嘅。咁但後嚟嚟講咧，又特別又轉翻，因為行個大運轉咗，行到天機星，一行夫妻宮咧咁啊，結婚生子都有嘅。咁而且我哋睇到嚟講咧，個夫妻宮嚟講咧，亦都唔見得話叫做好靚或者好完美。點解咧？夫妻宮嚟講坐天機啦、火星啦，有天喜紅聯太陰化科啦，咁啊匯照咗天同化忌陀螺星。跟住都有咸池啦，咁啊有擎羊同埋地劫、太陽化禄同埋天梁所回照。咁如果按照比例嘅強弱嚟講咧，其實空星係比較多。咁點解我哋要強調一下佢嘅夫妻宮咧？咁樣，因為咧佢嘅佔有欲咧，其實就非常之強嘅。點樣為之強咧？咁佢咧就要經常咧都要諗住咧點樣去控制住佢嘅另一半嘅。咁啊，曾經咧就發生嗰啲事咧就。26歲至35歲嘅時間咧，即係結婚咧，剛剛結婚嘅時候咧，就因為鬧交咧，個先生咧就走咗翻爸爸媽媽屋企，咁佢咧就好中意玩嘢，天同化忌嘅人都係點樣玩嘢咧，就話報警咧就有小偷咁入去佢屋企度，咁其實間屋企嚟講就已經好似封城咁樣咧 lock down 咗，根本上入唔到去，咁咧就搞到嚟講咧好似又。好多啲警車啊、警察上門嚟調查咁樣，即係搞到係好大件事。咁咧，佢又唔覺得啲乜嘢嘅，因為點解咧？佢其實嚟最重要就希望佢嘅另一半咧就翻翻佢身邊啦，同時間咧就引人注意啊咁樣嘅。但係就玩得太大咧，滯啦。咁而佢呢個舉措嚟講，唔係一次喎，係經常咁做。咁你話俾我知，呢啲嘢事情係叫做玩嘢啦，係嘛？咁所以嚟講咧，就佢另一半嚟講咧，其實咧，我哋睇翻佢哋兩個嘅盤都係，咁究竟佢兩個係咪真係相生相愛而結婚嘅咧？咁我睇落就唔係啦，只不過佢哋喺今生今世有一個叫做孽緣出現。點樣孽緣咧？即係如果睇到呢啲命盤都係講出嚟咧，即係大家咧都會講啊，乜原來咁嘅？點解咧？結咗婚3個月之後咧，又係曾經有一次鬧交咧，咁啊，佢嘅另一半佢先生咧。是竟然是回了他自己屋企，即是爸爸妈妈屋企是住了3個月的。咁啊就但系又没冇话又离婚啊点点，咁佢哋离婚嚟讲，你都睇呢个盘咧又唔系容易喎。咁咧就但系经常咧就吵吵闹闹咯，甚至系喐手都试过嘅。咁啊亦都系惊动咗警察嘅，啊上门啊咁样嘅，即系讲得难听啲系家嘈好弊嘅。咁而且嚟講咧，啲親戚朋友兄弟姊妹都覺得係非常之煩厭嘅。咁啊就但係咧就特別好笑嘅，點解特別好笑咁？如果你見到佢先生嗰個手機咁啊，我有一個好太太，我有一個好家庭。咁呢啲咧全部又係 fake news 嚟嘅，即係全部都係咧就自己人咧就最叻係乜嘢咧？嗱，人最叻唔係呃神騙鬼啊，最叻最高道行就係呃到自己。佢就係呃到自己。咁我見佢係咪真係好開心？其實完全唔開心啊！點解完全唔開心？你當佢發現嚟講咧，某一啲時節咁樣咧，佢兩公婆影相，個太太永遠唔會笑，係坐喺度咧就擘埋個嘴。咁啊，全部嘅做嘅動作咧，都係話俾人知我好幸福、好快樂。尤其是嚟講咧，就係有啲好非常之細微嘅生活嘅細節咧。咁啊，大家可以喺從中啊領悟一下咧，一啲天同化忌嘅人可以點咧？為咗個工人咧，就冇買雞翼咁啊，鬧個老公咁，咁啊鬧啊，好小事啫，雞翼咪落去買過咯咁啊，咁啊唔單止喺屋企鬧，鬧完之後跟住去日本旅行咧，上飛機都要鬧，咁過癮嘅喎，咁啊去完度假7日好開心翻嚟，咁一落機都仲要提呢件事，仲要鬧，即係呢啲嚟講咧就 自己造成啊， 呢啲就係自己造成。啊，甚至乎嚟講咧，就係話咧，佢因為佢一個重大嘅決定咧，係令到佢至親咧係遭到一個好大嘅災難。咁但係佢唔覺嘅喎，佢仲會將一啲嘅個責任咧就會推俾人哋嘅，係嘛？即係好似等於依家某大國咁，大國咁啊，將自己嘅過錯咧就猛喺度推俾人啊，插裝俾人。尤其是佢咧就好喜歡即係做一啲咧插裝嘅一啲事，同埋咧。 另外一個最難搞最難搞咧，就係咧係是非非常之多嘅。我哋講得難聽啲咧，呢個名盤呢個仁兄咧，就好中意生安白做嘅。 咪即係等於今年個流年， 係咯，冇錯， 天同化忌一樣咯。 天同化，尤其是係即係坐命宮啊，佢唔單止嗱，點解呢個係比較嚴重嘅一個盤咧？因為佢本身命宮係冇主星，佢要將遷移宮嘅遷移天同化忌咧借過嚟。咁即係話咧，喺命宮同埋遷移宮裏邊咧，都有個忌嚟沖啊。所以形成到嚟講咧，呢、這個相忌逼合咧，形成到個人本身咧，一來好敏感啦，二來嚟講咧係諗唔通嘅。即係完全，即係佢做人啊、做事嚟講咧，即係個本位主義又好強嘅。所有嘢嚟講咧，我啱曬嘅。咁啊，同埋佢出發點咧，就以為好好，好譬如好似佢對待子女都好，當然啦，邊個嚟講都希望嘅，子女都望子成龍啦咁。但係有啲係過分嘅一啲舉措咧，令到佢嚟講咧，同啲子女都係無緣分嘅，甚至嚟講咧係一啲。同佢有對抗性啊，唔係單止意見分歧，係直情嚟講咧，就唔聽佢之笛，即係講得難聽啲，即係喺生活上嚟講。但係佢自己係冇自知之明嘅，仲更加難搞嘅，信咗呢個西洋嘅宗教。咁啊，西洋宗教咁啊，當然有啲係信得好好，有啲信得唔好啊。中國都係㗎，我同你講係嘛。咁啊，但係佢個丈夫嚟講咧，就唔去信嘅，唔中意嘅，成日都話俾我知佢係假嘅啫咁樣。咁你假咁，你點解要夾硬要去咧？咁尤其是佢又要捉個女去教會先搞笑，那個女喺度玩手指嘅，成日都話咧最唔中意就係翻去嘅，點解要我去呢、這個嗰、那個？即係佢好中意做一啲嘢嚟講咧，係叫做咧廣東話叫監人奶喉啊。 嗯。 啊，咁如果你真係身邊有一位咁嘅親戚朋友嚟講咧，你會覺得會好鬼煩嘅。樣樣嘢會同你咧就斤斤計較啦，甚至乎嚟講咧，你講一句説話咧，佢變咗十句説話咁樣去即係講翻出嚟嘅。好中意嚟講咧，同阿 A 講一套，咁啊 B 又講一套，自己又講一套咁樣啊。咁啊，我覺得嚟講咧，個命盤最辛苦就係佢嘅另一半咯，即係呢幾廿年嚟講，即係咧就係、是、遭受到嗰種咧，直情係一種CCTV 監控咁滯嘅，差唔多去到咁啊，經常咧。就已經嗌離婚，但我睇落嚟講都唔係容易，即係話打打鬧鬧咁樣，跟住嚟講又係咁樣咁。咁但係嚟講咧，就佢可以話有啲人話出去，佢就可能好享受啫咁。佢享受唔緊要，大佬唔好報警啊，唔好叫曬啲親戚朋友去幫你哋勸教咯，即係係嘛？咁呢個命盤嚟講咧，即係仲有好多事件咧，我哋值得可以喺流年方面研究。咁或者我哋下個星期嚟講咧，我哋再將佢呢個命盤咧有啲好仔細嘅去分析。我哋要記住，我哋依家所講嘅嘢咧，我哋以論盤不論人啊嚇。咁我哋下個星期咧，咁我哋再同大家去繼續探討下呢個玄學方面嘅嘢啦，好唔好？ 好。 咁啊，下個星期見。 好，下集再見。